相连，喜相连。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地平线把我们连成一片，连成一片。微笑着出你我的脸。